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定语从句就是由关系代词包括 who 啦 whom 啦 which这三个词呢，都可以用 that 来取代，或者是用关系副词像 where, why, when 引导的从句。这种从句呢，一定是放在呢被修饰的名词，这种名词也称为前置词的后头，修饰该名词。所以谈到这个语法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最不太愿意谈了，因为里面谈到的很多的东西是一些术语，以前我在学语法就是被这些术语搞了一个头两个大。但是后来呢，我就发觉我开始英文进步的时候，我是不得不学语法，再来看语法的时候是非常的简单的。所以现在跟着我这样学也不要害怕，将来你就知道原来赖老师在教语法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好，这边说了，简单的来讲呢，定语从句就是句子变成的形容词。我们来看下面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第一个是形容词，很简单， John is a kind man， 约翰是个心肠善良的人， kind 就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呢，修饰的时候放在名词的前面，A kind man， 这谁都会。同样的，我也可以讲 Peter is a polite boy， 彼得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男孩子， P-O-L-I-T-E polite 都可以及时的我们造句。可是定语从句，那么其实它的意味就是形容词。我们先来一个用关系代词的，John is a man who often helps the poor. 本来这句话如果有翻译的话是约翰是个人。什么人呢？ Who 关系代词引导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Who 前面没有逗点，所以也可以用 that 来取代。That often helps the poor。形容词 the poor 就等于 the 去掉 poor 后就加 people， 泛指所有穷的人。约翰是个人，什么人呢？经常帮助穷人的人。好，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先翻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再翻这个前面的前置词，也就是这个名词 a man。 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就等于形容词，所以翻译的时候后头要翻成一个的，你的，我的，他的，心肠好的，礼貌的等等。所以这句话的翻译是约翰是个停顿，不能先把那个人翻出来，经常济贫的再放一个人。本来这个如果有一这个是有一个惯例，如果有一个单词可以做形容词，我们就用那个形容词就好了。 可是在中文里头就没有这个，应该是讲是英文里头没有一个金枪击兵的 man， 没有这么一个形容词，所以我们就要用定语从句来帮忙。那么这个时候 who 了或者是 that 关系代词前面是不加逗点的。好，当然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也是定语从句，它用关系副词。好，我们先看中文，这是个我25年前出生的小镇，本来这是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小镇啊， This is a beautiful small town。 你看呢， a beautiful small town 是美丽的小镇，有一个形容词多顺啊。可是我们就没有在所有形容词里头有一个词叫做我25年前出生的，没有这个。你不能讲说 This is a 我25年前出生的 small town， 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用了关系副词。所以 This is the small town， 这个 town 呢是一个城镇，是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后头就用 where， 这个关系副词啊就等于介词加关系代词，就等于 in which， in which 在这个小镇里头 I was born 25 years ago。 所以可是 in which 就可以用 where 来代替，它一样的这个造成的定语从句前面不加逗点，这种加逗点跟不加逗点都对，但是意思有别。你看我来看前面那个句子， John is a man， 我们加个逗点， who often helps the poor， 语法对但翻译很怪。如果有加个逗点的话，就是说前面这个前置词也就是这个名词啊，它的这个特殊有它的特殊性，很有特殊性的时候，我们后头的定语从句就是可要可不要，因此这个定语从句就是不必要限定的非限定的定语从句，所以不一定要它。我们翻译的时候顺着翻，那就变成约翰是个男人，他经常帮助穷人。约翰是个男人，那这句话是侮辱人哦，那表示说你不知，你连约翰是个男人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男人这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词类，所以表示说你智商过低，所以我要先提醒你约翰是个男人，然后后头呢这个定语从句呢可要可不要顺着翻译，所以就变成约翰是个男人，他经常记评。可是这样下来你这个句子就不好听，所以这个男人的特殊性不够，所以我们就在关系代词前面不加逗点，就约翰是个停顿一下经常记评的男人。如果你说 John is a nice man， 加了个 nice， 约翰是个好人，这个人男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好人，这就特殊了，所以后头就可以加逗点。加了个逗号之后 who often helps the poor， 那就可以。同样的下面这个句子 this is the small town， 如果你加个逗点啊，这是个小镇啊，我25年以前就在这边出生的，这是一个小镇谁不知道啊，你看的嘛，就几户人家，当然我就知道了。所以这小镇的特殊性不够大。如果说 This is a beautiful small town， 加了个 beautiful， 它的特殊性就够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逗点 ，Where I was born 25 years ago， 25年前我就在这儿出生的。 所以你要就要看这个名词，被修饰的名词它的特殊性够不够，特殊性够的话或者加逗点，那么形成的定语从句叫做非限定定语从句。如果呢这个呢名词不够有特殊性，特殊性不够啊，他是个男人，谁都知道他是个男人，他是一个好男人，好，后头我们就可以加逗点，这叫做非限定修饰的形容词从句或者定语从句。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由上得知，定语从句与形容词一样的均译成点点点的，不过此时的定语从句之前均不值逗点，也就是逗号，这表示被修饰的前置词，也就是名词，像 a man 一名男子， the small town 小镇，它的特殊性不够，所以定语从句之前不值逗号，以加强该名词的特殊性，就称为限定修饰。先将定语从句译成点点点的，再译成被修饰的名词，如上例。来，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David often lies, so he's a man whom I never trust. 戴维常说谎，因此 so 两句用 so 做连词。He is a man, 他是这个人，他是个男人。什么男人呢？意思不够清楚，所以我们后头的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前面不加逗号。这个 whom 呢，因为作为 trust 的宾语，所以要用 whom， 就不要用 who。 但不管是 who 或者是 whom， 都可以用 that 来代替。 So he is a man whom I never trust. So he is a man that I never trust. 就变成这样子。但是顺便要记住，当这种在限定修饰的形容词从句中，这个关系代词呢做宾语的时候，它可以省得掉。So he is a man I never trust， 这样也可以。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Do you know the reason why John resigned from his job？ 你知道这个理由吗？这个理由不够特殊性。什么理由啊？所以这 reason 后头，它这个一定是要用关系副词，要用 why。啊，这个要十倍的。啊，司马迁早就已经做了一本书叫《史记》，所以这个要史记下来。所以 the man， do you know the reason why？ The reason 后头一定要加 why。它也是 for which， 就介词加关系代名词形成的，就为了这个理由。Do you know the reason for which？John resigned from his job. 你知道这个理由吗？什么理由啊？所以这个理由不够特殊性，所以前面不绝对是不可能 why 前面加逗点的。你知道约翰为什么从他工作辞职的原因呢？这样就可以了。了解这点之后，再我们再看第三。若被修饰的前置词本身就具有特殊性，或属专有名词，也就是大写，像彼得啦、约翰啦等等啦、北京啦、或上海啦等等，这都是专有名词。其后的定语从句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之前就不需要加逗号，此称非限定修饰。翻译的时候顺序翻译。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Here comes my father， 我爸爸来了。这是一个倒装句， here 后头要加 comes my father。 我爸爸，你看是虽然是小写，但我要问了，请问您爸爸有几个？一个嘛，所以他就很特殊，所以他叫独一性，特殊性。所以你后头的关系代词前面一定要加个逗点。 Who is an English teacher？ 顺着翻译出来，他是个英文老师。如果你不加逗点，变成限定修饰。Here comes my father, who is an English teacher. 这边就变成我那个当英文老师的爸爸来了，我另外还有个当警察的爸爸，还有个当农夫的爸爸，还有个当科学家的爸爸，我有好几个爸爸哟，那这不是笑话吗？所以这个时候叫这个是为什么叫限定修饰，为什么叫非限定修饰，这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我们再来看，你看，所以这个概念是太重要了，很多的语法书里头它是没有交代清楚的，就这样下去，然后让我们搞得呼稀里呼噜的在学语法。好，我们再来看下边。 I went to Beijing last weekend， 我呢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到了北京。北京是专有名词大写，所以你后头的 where 前面一定有逗点， where 它并不是修饰前面的 weekend， 它是修饰主要的字北京。 where 在这边就等于 in which， 这是表示地方嘛。在北京的时候啊， I ran into a good friend of mine， ran into 就与点点点不期而遇，与我一位好友 a good friend of 后面要用 my， 不能 a good friend of me， a good friend of his， a good friend of hers， 就是所有格代名词型啊，就一定要这样子， a good friend of yours， ours， 这样下来。在那边我见了一位好友，一看到北京，一看到的，那个人到了北京去，那个不就是小的时候叫大头吗？我在北京待过一年，那个时候呢，我是从广东这样子过来的，那时候我还是讲广东话，他教我讲北京话，所以我就叫大头。头一转过来，谁叫我大头啊？哪一个哪一个有这个胆量啊？是我呀，小明啊。哦，好久没见了。好，这就是 where 前面要加个逗点。再来看， I went to Beijing last weekend where I ran into a good friend of mine， 你这个 where 前面没有加逗点，没有加逗头号。那我上个周末去了，我在那里见到一位好友的北京，另外还有一个我没见到好友的北京，另外还有一个有很多花园的北京，那有各种不同的北京，北京只有一个呀，所以它有特殊性啊，专有名词，所以它后头的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前面一定加个逗号，要记住。来，我们再看下面例子。John is a man of his word, whom I can always trust. A man of his word 就有特殊性了。约翰是个言而有信的人。A man of his word, 那个 word 代表承诺，所以不能加 s. Whom I can always trust, 我始终都可以相信他。顺着翻译。好，你如果不加个逗点的话，约翰是个我始终都可以相信言而有信的人，那他啰嗦了。再来看下面， John is a person whom I can always trust， 约翰是个人，我当然知道他是个人了，因为他跟我长相一样嘛，有两个眼睛，三个耳朵，六个鼻子，所以呢这没什么特殊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个逗点，顺着翻译，约翰是个人，然后我一向可以信赖他，这样翻译可以吗？语法对，但很滑稽，这个特殊性不够，所以我们就前面不加逗点，就变成 John is a person whom I can always trust， 这个 whom 也可以用 that 来代替， John is a person that I can always trust， 但是关系代词作为 trust 宾语的时候可以省得掉，So John is a person I can always trust。 如果前面有逗号，像 John is a man of his word whom I can always trust， 那个 whom 就不能省得掉了啊，这是小地方我们都要注意的，今天的这一课很重要，给大家讲解到这儿，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Day and night by trickle light, I must take another journey. We must meet with other names. Hell, we must meet with other names. You touched my heart so deeply. You rescued me. Now free me. Don't watch me cry, see me go. And I'll take away the strongest feelings that you could ever know.Isolation and our secret separation. You touched my heart so deeply. You rescued me. Come on, free me. Passengers in time, lost in motion, locked together. Day and night by trickle light, I must take another journey.With other names. Ooh, if you hold me, you will hurt me. So be brave. There will be no more isolation in our secret separation. You touched my heart so deeply. You rescued me. So come on, free me. Please free me.Repetition, life for life, could be the same. I'm asleep before you burn me. I'm the stranger who deserts you, only to love in another life. Oh, there will be no more isolation in our secret separation. You touched my heart so deeply, you rescued me. Now come on, free.Free me. Take a little trip, take a little trip. Let's move on with our lives. Come on, free me. My secrets are